情一首歌。 回味你将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一笨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初次入会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上天，清早分享你点从主观照应露台灿烂令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公主月半圆圆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哭想到眷恋，梦见想 醒，谁人在遥远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晚静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。居时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用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

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在